It's 8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最近在葡萄牙首都附近的海域发现的一艘大约有500年历史的沉船。在船上呢，人们发现了一些和中国相关的器物，您能猜到是什么吗？在节目里，我们还要关注在美国纽约年轻一代家居生活的一个新风向，就是喜欢用绿植来装点家居，不光可以净化空气，还可以放松心情。眼下正值11黄金周，很多朋友选择出境去旅游，塞尔维亚算不算是一个比较冷的旅游目的地呢？那里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葡萄酒节，塞尔维亚葡萄酒什么风格？一块去尝尝。好，欢迎走入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葡萄牙。9月26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大区沿海城市卡斯凯什外海发现了一艘沉船。该国的考古学家考证，这艘沉船呢，大约是在500年前沉没的。人们在船上发现了瓷器、香料、贝壳等等，这些瓷器的标志清晰地显示出了它们来自中国明朝的万历年间。欧洲考古学界认为，这是葡萄牙20年来最重要的一次考古发现。好，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事件。 这艘沉船距离水面约12米，在一个由葡萄牙卡斯卡什市倡导的水下项目进行过程中被发现。该项目的负责人弗莱雷称，这是10年一遇的重大发现。卡斯凯什市市长卡雷拉斯认为，这是本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据悉，这艘船被认为是在1575年至1625年之间沉没，潜水员在船上发现了胡椒等调味料，当时非洲部分地区用作奴隶贸易货币的贝壳，以及中国明朝万历年间的瓷器等。潜水员还在这艘船上发现了一些刻有葡萄牙徽章和魂仪的青铜炮。弗莱雷认为，根据目前所发现的信息，这艘船可能是从印度开往里斯本。目前一些物品被从沉船取出，以便妥善保管。潜水员将继续对此船进行探索，研究人员将根据历史档案来查明这艘船的信息。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离开了葡萄牙，我们将视线转向欧洲东南部的塞尔维亚。塞尔维亚是前南斯拉夫的主要行政区，地处动荡的巴尔干地区。今年夏天，欧洲也是遭遇了罕见的旱情和高温天气，虽说给百姓生活带来种种不便，但是却给整个欧洲的葡萄生产带来了好消息。欧洲多国都宣告了葡萄即将迎来丰收，而塞尔维亚呢，也是欧洲的一个葡萄的产区。虽然塞尔维亚和它周边的罗马尼亚、匈牙利、克罗地亚相比，葡萄酒的名气远没有他们那么出名，但是从地理位置来看，塞尔维亚的土壤条件呢，是非常适合于生产优质葡萄的。塞尔维亚全国有近7万公顷的葡萄园，葡萄收获季节从每年8月到10月之间，葡萄酒产量呢也可以达到近40万吨，而且每年都在快速增长。从10年前开始，塞尔维亚每年都在比尔格莱德举办国际葡萄酒节，眼下呢也正是塞尔维亚2018国际葡萄酒节召开的日子，我们一起去感受当地的热烈氛围，来感受那里葡萄酒的醇厚香气。 塞尔维亚伏尔沙茨葡萄丰收节于每年九月的第三周举行，人们身穿节日的盛装，唱歌跳舞，品葡萄酒，来一场秋天里的嘉年华。 We're celebrating the wine picking and wine production. This is the festival which was established 61 years ago. We're having approximately more than 100,000 people, tourists coming to our city. 节日期间，来自伏尔沙茨以及周边地区的葡萄酒庄参展商展出了各种类型的葡萄酒和果子酒，供游人们品尝选购。 Mi smo na ovom sajmu, dakle na Grožnjembalu u vrstu treći put, jer želimo da pokažemo naša vina baš tamo gdje ljudi prave vina, da uporedimo naša vina sa njihovim, da pokažemo koliko smo dobri u našem poslu. If you try something from Vršac, you will see that it's good quality, but in years before, you couldn't find such a good quality here.But now they're coming back, so it will be good. 有酒自然不能少了下酒菜，当地的传统是节日里要吃烤乳猪和烤全羊，当然还有一些用陶罐微炖的白菜肉卷。节日期间，这个只有35,000人的小城变成了一个露天大集市，游客可以品尝到新鲜采摘的各种葡萄。 Pa juče je bilo jedno 80 gajbi sigurno, pa jedno 100 kila 900. 塞尔维亚有1000多年的葡萄栽培史，目前全国有7万公顷的葡萄园，葡萄的收获季节是在每年7月到10月，年产葡萄42万吨。据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塞尔维亚葡萄酒产量为2.3亿升，位居世界第18位，其葡萄酒产品主要销往周边欧洲国家及俄罗斯。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现代生活，人们似乎是越来越多的被各种电子设备所围绕着，从我们须臾不可离开的手机，到各种各样的电子可穿戴设施。然而最近呢，在美国纽约，很多年轻人开始流行往家里摆上几盆绿植，甚至在一些专门的社交媒体上互相交流他们养殖绿色植物的一些体会和心得。大家都知道，家里头放绿色植物呢，不仅可以净化空气，还可以让我们愉悦身心，放松心情。那相比起养宠物来说呢，养绿植就要好多了，不光是花销少，麻烦少，同时呢，绿色植物还能够伴美我们的空间。好，下面我们就要一起走进美国纽约很多绿植店，来看看他们是如何为青年顾客服务的。 热爱植物的美国年轻人变得越来越多。根据以年轻用户为主的创意分享发现平台 Pinterest 的数据，今年和植物有关的搜索增长了97%。 There was plants. There was like plants everywhere, and people were like going to buy their little plant, and it was like a cute thing that everyone was doing. I would definitely say that my friends are starting to like plants and buy them more and more. I also think they make for a really good gift. So I recently actually bought my grandmother a plant from here. 跟随这股植物热，美国应运而生了很多针对年轻一族的植物零售商。创建于2012年的 The Sale 从电商起家，现在在纽约还拥有2家实体店。 The Sale 除了使用很多社交媒体向年轻人推广各种和植物相关的设计，还非常注重选择城市年轻人喜爱的植物，并加强种植知识的教育普及。 可以看到，为了更好的服务城市年轻人，店里能有更多这样啊体积较小容易种植的植物。另外呢，他们还为每一种植物都准备了一个特别的小卡片，上面会介绍这些植物的故事、来历以及呢种植的方法。 We have basically a plant library on our website, thesil.com. So, you know, and that's accessible and free to everyone.And we have online workshops as well as in-store workshops to help with that educational aspect. You know, our workshops are very friendly, tailored for beginners. 现在在美国有差不多1/3的家庭植物销售是来自年轻的千禧代消费者，很多商家都投入到这方面市场的开发，包括电商巨头亚马逊在今年2月还启动了专门的在线植物销售。而植物在年轻人中越发流行，和这一代人买房和居住习惯的改变有很大关系。 Moving away from the suburbs and investing more likely in condos and apartments than in a home. So with that, you lost yards and the parks and amenities that typically come with the suburbs. So you're getting rid of a big chunk of nature in your lifestyle and that desire to bring that nature back into the home.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也同时意识到，在家中放置一些植物可以降低自己的压力程度，提高幸福感。 Number of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houseplants improve not only mental health but physical health, because they both act as an air purifying agent. Plants clean smog out of the air. They remove radiation and particulate matter from your home through the photosynthetic process. 同时，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推迟建立家庭，独居的人群不断壮大。这个人群更青睐植物，某方面是因为希望在情感上有所寄托，建立一些归属感。而相比于养宠物，养植物显然是更方便和更经济的选择。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联合国，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中国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合作45周年。最近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一个全球思想者对话论坛，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孙奇信校长在论坛上介绍了中国在精准扶贫、绿色农业、乡村振兴领域所进行的积极探索。他表示，过去的40年中，中国高度重视粮食和农业发展，不仅解决了粮食安全、农村发展问题，还在减贫方面有了显著的成效，8亿多人口摆脱了极端贫困。从1990到2015年间，中国有 1.5 亿多人摆脱了饥饿，这意味着中国是全球消除饥饿事业的主要推动力。消除饥饿人口占了全球消除饥饿人口的2/3，中国成为了全球减贫工作的主要贡献者。世界上生活在极端贫困人口中的比例呢，从40%降到了不到10%。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这次论坛，了解中国40年来的农业减贫成绩。 197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决议，为推动南南合作制定了首个全球框架。基于团结的理念，促进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广泛框架，南南合作打破了援助国与受援助国之间的传统分歧，发展中国家可以向其他受益方提供大量低成本、高效益并具有巨大推广潜力的发展方案。中国农业大学校长孙奇信表示，农业南南合作在国际发展合作中发挥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的作用。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推动着新的工具和伙伴关系发展，以解决粮食不安全、贫困和可持续农业问题。但目前，南南合作领域仍面临着数据和信息不足的挑战。 Today, the importance of South-South cooperation has been widely. 今天，南南合作的重要性已在国际社会中得到了广泛认可。南南合作一直为当今世界提供巨大的发展资源。但是南南合作的数据和信息严重不足，难以让多个利益攸关方了解南南合作的经验教训。我们不得不承认，南南合作面临巨大挑战，比如信息和数据的分散和不一致，缺乏人力资源和资金。知识和创新可能是应对这些挑战的关键。 There are enormous challenges that lie ahead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为此，今年5月，中国农业大学与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签订了合作协议，同时还发布了题为《填补南南合作中的知识空缺，评估框架及其在中国、坦桑尼亚合作中的应用》的报告，对南南合作的历史演变进行了回顾，希望以中国的力量来推动南南合作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The report highlights a sheer fact. 报告强调，由中国、巴西、印度和南非等新兴国家领导的新型南南合作正在通过提供新的资源、机制和知识，重塑已有的全球发展图景。报告中提出的评估框架恰逢其时地为提高南南合作的有效性提供参考和指导。 经过2年的筹备，中国农业大学于2017年12月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联合发起了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也被称为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学院，已在农业领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新型南南合作模式。 The new institute will act as our university's international platforms. 新机构将作为我校实施发展研究，促进政策对话，培养人才和农业领域领导者的国际平台，并为中国经验走向海外做出表率。中国农业大学随时准备继续与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和其他研究机构等发展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建立具有共同未来的全球社区并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过程中，加强联合应对挑战的能力，特别是在农业和农村发展领域。 Like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目前全球有 8.15 亿人营养不良，其中发展中国家占 12.9%， 而农业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支柱产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参加会议期间，孙奇信接受了联合国新闻的专访，他表示农业南南合作对于推动南南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现在这个南南合作在当前来说推动这个南南的经济发展是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那么南南合作，我们认为呢，农业合作在南南的合作里面呢，应该放到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因为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呢，农业是它的主要的支柱，而且南南的合作农业发展为解决南方国家的粮食供应问题和饥饿问题和贫穷问题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推动南南的农业合作对我们整个促进南南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一个非常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联合国农业南南合作领域中的主要机构联合国粮农组织1996年发起了南南合作行动计划，中国是第一个与粮农组织建立南南合作战略联盟的国家，也是出资最大、派出专家最多的国家。截至目前，中国已向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千余名专家和技术人员，约有1000万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从中获益。中非农业合作已经持续了多年，在非洲东海岸的坦桑尼亚，土地水资源相对丰富，但劳动力稀缺，小农户生产模式相对粗放，产量偏低。在以大规模商业化和机械化操作为主的西方，没有针对非洲小农的生产经验和技术体系。孙奇信表示，中国可以将在上世纪80-90年代积累的小农经营经验提供给非洲。 对，比如说我们在坦桑尼亚实施了这样一个将近10年的小农户的粮食增产计划，通过把我们中国过去40年的小农户的农业发展的一些经验进行传播，进行技术的引入，促进了坦桑尼亚摩洛哥省的玉米大面积的产量翻番的增产幅度，所以当地的农业发展起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推动作用，所以我们认为的话呢，合作前景非常好。 孙奇信教授致力于小麦遗传学和基因组学研究，具有丰富的海外合作研究经验，在新成立的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四大业务板块中打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领袖人才培养计划，贡献中国与其他国家人才交流与培养体系是其中一大目标。作为中国农业大学校长，他也对如何培养更多人才为南南合作和国际发展做出贡献颇有心得。 对，我们作为新时代我们这个大学的教育啊，首先我们应该培养我们学生更多的国际视野，要对我们国际的特别是农业经济的发展要有更多的了解和理解，特别是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这种农业的经济的发展社会发展的理解，是我们做好今后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呢，我们觉得呢，我们要培养学生更多的国际责任，在理解相互理解基础上的话，能够对国际的发展能担当他们这一代人的他的国际责任和义务。首先是我们在我们的学生层面的话呢，让他们有一些社会实践，不是一定要到飞到发达国家，我们要鼓励他们能够到发展中国家进行这个社会实践。第二呢，我们开展的一些课题的研究呢，是针对南方国家的发展需求的项目，同时呢，鼓励他们学生们呢，能够多参与这种文化交流和社会交流，能够培养更多的社会责任感。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 加拿大是全球著名的福利国家，无论是医疗、教育等等的养老，都有着比较健全的一个福利体系。有时候跟政府打交道也不用见面，打电话、填表格、上网登记，就可以把事情办完了。不过呢，有的时候政府似乎也并不那么实在，有时候似乎也得对居民做一些不地道的事情。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一位加拿大的公务员呢，就自曝自己当年呢要被迫去清查一些所谓申请失业金的造假行为，令他本人痛苦不堪。好，来听报道。 希尔维泰里安曾经有一份年薪超过6万加元的加拿大联邦公务员工作，他原本可以就这样干到老，然后享受丰富的退休福利。但是在5年前，这种安稳的生活被他自己打破了。现在的他寄住在朋友家里，患了忧郁症。不久以前，他不得不申请了个人破产。 Back in 2013, Sylvie Therrien was working in Vancouver as a fraud investigator for the Federal Employment Insurance Program.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一直在关注泰里安的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艾丽卡·约翰逊，上个星期在一次节目中回顾说，2013年，泰里安在温哥华市的一个联邦就业保险部门做调查员，任务是调查失业金申请中的造假作弊行为。为了少发失业金，上司要求他和其他同事每个人一年必须完成48万5千加元的定额。也就是说，查出的作弊者人数必须多到能为政府省下这个数额的失业金。问题是没有那么多造假的人。泰里安回忆说，他接触到的绝大部分申请失业金的人是诚实的，造假的不过3%左右。要完成定额，就必须想其他办法。鸡蛋里挑骨头是最常见的。泰里安觉得压力很大，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 I was angry, angry that these people would suffer because we decide, you know, that there's money to make on their back. 他说，这些人在受苦，他们已经倒在地上，需要帮助。而我们却要在这种时候在他们身上赚钱。他决定站出来揭露这种内部定额制。他给蒙特利尔市的责任报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在2013年2月登出以后，全国一片哗然。当时执政的保守党政府先是否认，然后表示48万5千加元是每个调查员的目标，不是定额。当年10月，泰里安被解雇，理由是他违反了有关对外联络的规定。加拿大联邦政府早在2007年4月就制定了公务员举报保护法，并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公共系统连接专员办公室。泰里安在被解雇以后，立刻向该办公室提出了投诉。5年后的今天，他的投诉仍然没有结论。泰里安说，这个公务员保护机制是一个悲哀的笑话，内部混乱而效率低下。与此同时，他找工作的努力处处碰壁，一度也需要申请失业金。泰里安的情况并不是个例。 Since the Office of the Integrity Commissioner was created 11 years ago, 306 people have said they have suffered reprisals after speaking out. So they've been seriously disciplined or they've lost their jobs. 这个旨在保护举报者的专员办公室，2007年成立以来，总共接到过306人的投诉，只有一个人走完了所有的审理程序，但是以败诉告终。另外还有14人经调解以后与雇主和解。长期代理举报者的律师赫顿说，举报者是一些正直的人，他们为了保护公众站出来，哪怕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也应该让他们得到更好的对待。英雄主义是威斯康星医学院的弗兰克教授的研究领域之一，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举报者比一个冲进着火的房子里救人的人还要勇敢，因为举报是一个更漫长的过程，在此期间，他们有许多次退缩的机会，还要经历自我怀疑。他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说，人是群体动物，谁也不愿意被自己所属的群体排斥。举报者和我们大部分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们把原则置于社会关系之上，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这一刻，也许你在路上，也许你正在忙碌的工作，也许你在舒适的家中休息。不管怎样，让好听的音乐陪着你。FM 92.3 FM 92.3 The Beats， 跳动的音乐节拍。 Insufficient funds, cops knocking when the party's just begun. You're a big rain cloud parked over my boat. You're a cell phone splashing in my coffee cup. A fumble on the one when my team was going up. You're like brakes on my brain, and all I know, you're a buzzkill every time you come aroundThose beers might as well have been poured out. Why are you still showing up and bringing me down? Why do I keep letting you get to me and mess up what this night was gonna be? You walk right by, crashing my high like I know you will. You little buzzkill.Baby, you're a buzzkill. I used to do everything I could do to do nice things. No matter what I did or didn't do, it didn't change. Everybody knows you ended us. So why you showing up here on my side of the track, slipping in this bar just to check out where I'm at? I was a six pack in.Cause you're a buzzkill every time you come around. Those beers might as well have been poured out. Why are you still showing up and bringing me down? Why do I keep letting you get to me and mess up what this night was gonna be? You walk right by, crashing my high like I know you will. You little buzzkillSuch a buzzkill. Yeah, you're a buzzkill. Every time you come around, those beers might as well have been poured out. Why are you still showing up and bringing me down? Why do I keep letting you get to me and mess up what this night was gonna be? Walk right by, crashing my high I never paid our cover. Wrote our names on the bathroom tiles. We never impress all the others. They would let us in on a laid-back kind of style. But boy, you know it's been a while. And I don't know why you don't take me downtown like you got anywhere better to be. Talk it up and give me the go round round like a good time tease. I'm only counting on your cancellation when I should be counting on you at my door. Did you forget about how we ran around? I don't know why you don't take me downtown anymore. Anymore. I got some platforms sitting in the corner. They want to stroll on a city sidewalk. I got a dress that'll show a little uh-uh, but you ain't getting uh-uh if you don't come pick me up. Show me off. You might be tired, but I'm not. And I don't know why you don't take me downtown like you got anywhere better to be. Talk it up and give me the go round round like a good time tease. I'm only counting on your cancellation when I should be counting on you at my door. Did you forget about how we ran around? I don't know why you don't take me downtown anymore. I should be counting on you at my door. Did you forget about how we ran around? I don't know why you don't take me downtown anymore. Maybe just breathe. Better tell me what you need. Speak up before I leave. painted door. I could see the pain in your soul. Whatever's called shy eyes. And I waited, soon it was there. When you let yourself cry. I'm burning all your letters. We grew close. Never together I try to hold you, but you let go. I'm burning all your letters. I thought you'd write, not just reply. You left me all alone when it was my turn to cry. I've not felt again. Yet I've forged my way, that's true. Though I've tried, I'm a main man of friends. I can now share my life with you. Romantic ideas in my head. I dream our future like a fool. I just wanted to know that you care. Did the world change when we left school? You let go. I'm burning all your letters. I thought you'd write, not just reply. You left me all alone when it was my turn to cry. It's over, it's over, it's over. Trying to keep the memories locked away. We grew close, never together. I try to hold you, but you let go. I'm burning all your letters, 'cause you left me all alone. We grew close, never together. I try. But you let go.